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5790的朋友就说了，过年啊就要去女朋友家吃饭了，不知道带点什么好。这海参上档次有面子，关键是啊送健康，没有人会拒绝的。 对呀， 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，只要身体健康了，生活才更有质量。提醒各位，先新年转档，一年也仅此一次。